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0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地狱品第10-2。儿时巨兽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是摩诃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：汝缘何意？作如是说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是摩诃波罗蜜多。善现答言：世尊，以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受想行识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。如是乃至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大，不作小。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。与色，不作集，不作散。与受想行识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。如是乃至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集，不作散。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。与色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。与受想行识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。如是乃至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。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。与色，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与受想行识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如是乃至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与色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与受想行识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如是乃至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我缘此意，故作是说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是摩诃波罗蜜多。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依止般若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岂如是想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如是乃至，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是菩萨摩诃萨，由起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依止般若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岂如是想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作大作小，作集作散，作有量，作无量，作广，作狭，作有力，作无力。如是乃至，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作大，作小，作集，作散，作有量，作无量，作广，作狭，作有力，作无力。是菩萨摩诃萨，由起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 若心学，大成菩萨摩萨，不依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岂如是想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，如是乃至与诸如来应征等觉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，是菩萨摩诃萨有起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岂如是想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作大作小，作集作散，作有量作无量，作广作狭，作有力作无力，如是乃至与诸如来应征等觉，作大作小，作集作散，作有量作无量，作广作狭，作有力作无力，是菩萨摩诃萨有起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岂如是想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，如是乃至与诸如来应征等觉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岂如是想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乃至与诸如来应征等觉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，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非有所得想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。所以者何？有情无生故，无自性故，无所有故，空故，无相故，无怨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故，无坏灭故，无觉知故，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无生广说乃至力不成就，色乃至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无生故，无自性故，无所有故，空故，无相故，无怨故，远离故，极尽故，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故，无坏灭故，无觉知故，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无生广说乃至力不成就。我缘此意，故作是说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是摩诃波罗蜜多。儿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信解者， 从何处没，来生此间，发趣无上正等菩提，未经久如，曾亲近供养己所诸佛，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已经几时？云何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？甚深意趣。佛告舍利子：若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信解者，从十方界所示诸佛法会中末，来生此间，发趣无上正等菩提，已经无量无数无边百千俱值诺由他劫，已曾亲近供养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佛般若凡，从初发心常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已经无量无数无边百千俱值诺由他劫，若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见若闻，便作是念：我今见佛，闻佛所说，是菩萨摩诃萨以无相无二无所得为方便，能证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。具受善信，便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有能闻能见者否？佛告善信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无能闻即能见者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非所闻所见法故。善信当知：色无闻无见，诸法顿故；受想行识亦无闻无见，诸法顿故。广说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无闻无见，诸法顿故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亦无闻无见，诸法顿故。具受善现，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已与无上正等菩提积行久如，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：于此事中应分别说。善现当知：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既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能修学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故，不谤诸法，不见诸法有增有减，常不远离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，相应正行，常不远离诸佛菩萨，同一佛国至一佛国，欲以种种上妙工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菩萨，随意能办，亦能与彼种诸善根令宿圆满，随受身处不堕母腹胞胎中生，心肠不欲烦恼杂住，亦曾不起二乘之心，常不远离殊胜神通，游诸佛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是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有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，虽曾得见若百若千或无量佛，于彼诸佛及弟子所亦多修行布施境界 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。二，有所得为方便故，不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生轻慢，便从坐起，舍众而去。彼即轻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轻慢佛。即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舍诸佛。今此众中，亦有彼类，闻我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恭敬，舍众而去。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先世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已曾舍去，由素习力，今闻我说，还复舍去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身语及心皆不合合，由思造作，增长愚痴，恶慧罪业。彼由造作，增长愚痴，恶慧罪业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便毁谤，障碍弃舍。彼即毁谤，障碍弃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为毁谤，障碍弃舍三世诸佛一切之智。彼有毁谤、障碍、弃舍三世诸佛一切之智，即便造作，增长能感，愧正法业。彼有造作、增长能感、愧正法业，堕大地狱，经多百岁，乃至经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，受诸楚毒，猛力大苦，彼罪重故，于此世界，从一大地狱，至一大地狱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未起以来，受诸畜毒，猛力大苦。若此世界火劫、水劫、风劫起时，彼匮乏业犹未尽故，死已转生他方世界，于此同类大地狱中，经多百岁，乃至经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，受诸畜毒，猛力大苦，彼罪重故，与他世界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未起以来，受诸楚毒，猛力大苦。若他世界火劫、水劫、风劫起时，彼匮乏业犹未尽故，死已转生余方世界，与此同类大地狱中，经多百岁，乃至经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，受诸楚毒，猛力大苦，彼罪重故，与余世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未起以来，受诸楚毒，猛力大苦，如是辗转遍历十方诸余世界大地狱中，受诸楚毒，猛力大苦。若彼诸余十方世界火劫、水劫、风劫起时，彼匮乏业犹未尽故，死已还生此堪忍界大地狱中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未起以来，受诸畜毒，猛力大苦。若此世界火劫、水劫、风劫起时，彼匮乏业犹未尽故， 所以复生他于世界，遍历十方大地狱中，受诸触毒猛力大苦，如是轮回仅无数劫，彼匮乏罪，业势稍微，从地狱出，堕旁生去，经多百岁，乃至经多百千俱至那由他岁，受旁生身，被遭残害，恐破等苦，罪未尽故，于此世界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，未起以来，被遭残害、恐破等苦。若此世界三灾坏时，彼匮乏业余事未尽，死已转生他方世界，于此同类旁生去中，经多百岁，乃至经多百千俱至那由他岁，被遭残害、恐破等苦，罪未尽故，于他世界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，未起以来，被遭残害、恐破等苦。若他世界三灾坏时，彼匮乏业余事未尽，死已转生余方世界，于此同类旁生去中，经多百岁，乃至经多百千俱至那由他岁，被遭残害、恐破等苦，罪未尽故，与余世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，未起以来，被遭残害、恐破等苦，如是辗转遍历十方诸余世界，受旁生身，被遭残害、恐破等苦。若彼诸余十方世界三灾坏时，彼匮乏业余事未尽，死已还生此堪忍界旁生去中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，未起以来，被遭残害、恐破等苦。若此世界三灾坏时，彼匮乏业余事未尽，死已复生他于世界，遍历十方旁生去中，广受众苦，如是循环，经无数劫，彼匮乏罪，业势渐薄，免旁生去，堕鬼界中，经多百岁，乃至经多百千俱至那由他岁，备受饥、累、焦渴等苦，罪未尽故，于此世界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，未起以来，备受饥累、焦渴等苦。若此世界三灾坏时，彼匮乏业余事未尽，死已转生他方世界，于此同类恶鬼区中，经多百岁，乃至经多百千俱至那由他岁，备受饥累、焦渴等苦，罪未尽故，于他世界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，未起以来，备受饥累、焦渴等苦。若他世界三灾坏时，彼匮乏业余事未尽，死已转生余方世界，于此同类恶鬼区中，经多百岁，乃至经多百千俱至那由他岁，备受饥累、焦渴等苦，罪未尽故，与余世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，未起以来， 备受积累，焦渴等苦。如是辗转，遍历十方诸余世界，于鬼界中备受积累，焦渴等苦。若彼诸余十方世界三灾坏时，彼匮乏业余事未尽，死以还生此堪忍界恶鬼区中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，乃至火劫、水劫、风劫，为其以来备受积累，焦渴等苦。若此世界三灾坏时，彼匮乏业余事未尽，死以复生他于世界，遍历十方恶鬼区中，广受众苦。如是周流经无数劫，彼匮乏业余事将尽，出恶鬼界，来生人中，虽得为人而居下界，为或生在生盲聋家，或旃陀罗家，或波揭娑家，或图快家，或余烈家，或工匠家，或乐人家，或邪见家，或于伪杂恶律瑜家，或所受身无眼、无耳、无鼻、无舌、无手、无足、盲瞎、聋哑、庸居、借赖、疯狂、癫痫、聋残、背履、挫漏、攀薄、诸根缺减、离电穷脆、玩消无食、诸有所为、人皆轻窍、或所生处不闻佛名、法名、僧名、菩萨名、独觉名，或复生于幽暗世界，恒无昼夜，不睹光明，居处险阻，秽恶毒刺。所以者何？彼匮乏业造作增长，极深重故，受如是等不可爱乐圆满苦果，品类众多，难可据说，若欲据说，穷劫不尽。儿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彼所造作增长能感愧正法业，与五无间业可说相似否？佛告舍利子：感愧法业最极粗重，不可以比五无间业。为彼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便拘逆、诽谤、毁字、言，如是语非佛所说，非法、非律、非大师教，我等于此不应信学。是谤法人自谤般若波罗蜜多，也教他谤，自坏其身，亦令他坏；自饮毒药，亦令他饮；自施升天解脱乐果，亦令他施；自持其身足地狱火，亦令他足；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教他人令不信解；自沉苦海，亦令他溺。舍利子，我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尚不欲令谤正法者闻其名字，况为彼说？舍利子，谤正法者，我尚不听住 菩萨称善男子等闻其名字，况当眼见，其许共住？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诸有诽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彼名坏正法者，堕黑暗类，如慧窝罗，自污污他，如臭烂粪。若有信用坏法者言，亦受如前所说大苦。舍利子，诸有破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彼类即是地狱、旁生、恶鬼，决定当受极重猛力无边大苦。是故智者不应毁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，如来何缘但说如是坏正法者堕大地狱、旁生、鬼界，常时受苦，而不说彼形貌身量？佛告舍利子，指不应说坏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行量，所以者何？我若据说彼趣行量，彼闻经部当吐热血，便至命中，或尽死苦，心顿忧恼，如中毒箭，身见枯脆，如被截苗。孔彼闻说谤正法者当受如是大愁苦身，徒自惊慌，丧失生命。我民彼故不为汝说。舍利子言，唯愿佛说彼恶行量，冥界未来令之谤法，当获大苦，不造私罪。佛告舍利子，我先所说足为冥界，为未来世善男子等闻我所说坏正法业，造作增长及圆满者，堕大地狱、旁生、鬼界，一一去中，常时受苦，足自矜持，不谤正法。时舍利子即白佛言，唯然世尊，唯然善事。当来自类善男子等闻佛先说坏正法业，感常识苦，足为冥界，宁舍生命终不谤法，悟我未来当受思苦。儿时善现便白佛言，若有聪明善男子等闻佛所说谤正法人，与当来世久受重苦，应善护持身与意业，勿与正法诽谤毁坏，堕三恶趣，常劫受苦。于久远时不见诸佛，不闻正法，不值欲僧，不得生于有佛国土，虽生人趣，下见贫穷，丑陋顽愚，肢体不具，诸有所说人不信受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造作增长感匮乏业，岂不有习恶余业也？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时有惯习恶余业故，造作增长感匮乏业，于我正法品的业中，当有愚痴诸出家者，彼虽称我以为大师，而与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诽谤毁坏。善现当知，若有谤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谤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若有谤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则为谤毁三世诸佛一切之智。 若有谤毁三世诸佛一切之智，则为谤毁佛法僧宝。若有谤毁佛法僧宝，则当谤毁世间正见。若当谤毁世间正见，则当谤毁布施等六波罗蜜多、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必有谤毁诸功德具，则便摄受无量无数无边罪业。有彼摄受无量无数无边罪业，则便摄受一切地狱、旁生、鬼界及人趣中无量无数无边大苦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：彼愚痴人，己因缘故，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：由是因缘，何等为是？一者，为诸邪魔所煽惑故；二者，与甚深法不信解故；三者，不勤精进，胆着五蕴诸恶知识所摄受故；四者，多怀嗔恚，乐行恶法，习自高举，轻蔑他故。彼愚痴人犹具如是四因缘故，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当来受诸大苦。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愚痴人不勤精进，为恶知识之所摄受，为种善根，具诸恶行，与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难信解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甚深难信难解？佛告善现：色乃至识，非浮非脱，何以故？以色乃至识无所有性，为色等自性故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非浮非脱，何以故？以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所有性，为一切智等自性故。复次善现：色乃至识前后中际，非浮非脱，何以故？以色乃至识前后中际无所有性，为色等前后中际自性故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前后中际，非浮非脱，何以故？以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前后中际无所有性，为一切智等前后中际自性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不勤精进，未种善根，具不善根，恶有所摄，懈怠增上，随魔力行，精进微劣，失念恶慧，不得切罗。与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难信解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所以者何？善现：色清净，即果清净；果清净，即色清净。可以故？是色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端故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果清净；果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端故。复次善现：色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；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色清净； 何以故？是色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乃至一切相智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一切相智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切相智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佛此善心，色清净即一切之智清净，一切之智清净即色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色清净与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乃至一切相智清净即一切之智清净，一切之智清净即一切相智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切相智清净与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次善心，不二清净即色清净，色清净即不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二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乃至不二清净即一切相智清净，一切相智清净即不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二清净与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心，我乃至见者清净即色清净，色清净即我乃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我乃至见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乃至我乃至见者清净即一切相智清净，一切相智清净即我乃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我乃至见者清净与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此善心，贪嗔痴清净即色清净，色清净即贪嗔痴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贪嗔痴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乃至贪嗔痴清净即一切相智清净，一切相智清净即贪嗔痴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贪嗔痴清净与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此善心，色清净故受清净，受清净故色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色清净与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受清净故想清净，想清净故受清净，辗转乃至道相智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，一切相智清净故道相智清净。何以故？是道相智清净与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次善心，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色清净，色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若色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，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若一切相智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清净故色清净，色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一切相智清净，若色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乃至一切相智清净故道相智清净，道相智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一切相智清净，若道相智清净，若一切之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 不辞善心，一切之智清净故，色清净，色清净故，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何以故？若一切之智清净，若色清净，若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乃至，一切之智清净故，一切相智清净，一切相智清净故，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何以故？若一切之智清净，若一切相智清净，若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广说乃至，一切之智清净故，色清净，色清净故，一切相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一切之智清净，若色清净，若一切相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是乃至，一切之智清净故，道相智清净，道相智清净故，一切相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一切之智清净，若道相智清净，若一切相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辞善心，有为清净故，无为清净，无为清净故，有为清净。何以故？若有为清净，若无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辞善心，过去清净故，未来现在清净，未来清净故，过去现在清净，现在清净故，过去未来清净。何以故？若过去清净，若未来清净，若现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第三分，探净品。第十一之一。儿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清净最为甚深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法毕竟净故？说是清净最为甚深。佛告舍利子：色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最为甚深。受想行识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最为甚深。如是乃至，一切智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最为甚深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最为甚深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如是清净甚为明了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法毕竟净故？说是清净甚为明了。我告舍利子：般若波罗蜜多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甚为明了。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甚为明了。如是乃至，一切智智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甚为明了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甚为明了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如是清净不转不续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法毕竟净故？说是清净不转不续。佛告舍利子：色不转不续，毕竟净故。说是清净不转不续。如是乃至，一切相智不转不续，毕竟净故。说是清净不转不续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如是清净本无杂染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法毕竟净故？说是清净本无杂染。佛告舍利子：色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本无杂染。如是乃至，一切相智毕竟净故，说是清净本无杂染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如是清净本性光洁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法毕竟净故？ 说是清净本性光洁。佛告舍利子，色毕竟禁锢，说是清净本性光洁。如是乃至，一切相智毕竟禁锢，说是清净本性光洁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，如是清净无得无限观。佛言，如是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何等法毕竟禁锢，说是清净无得无限观。佛告舍利子，色本性空毕竟禁锢，说是清净无得无限观。如是乃至，一切相智本性空毕竟禁锢，说是清净无得无限观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，如是清净无生无出现。佛言，如是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何等法毕竟禁锢，说是清净无生无出现。佛告舍利子，色无生无显毕竟禁锢，说是清净无生无出现。如是乃至，一切相智无生无显毕竟禁锢，说是清净无生无出现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，如是清净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。佛言，如是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云何如是清净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？佛告舍利子，三界自性不可得故，说是清净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，如是清净本性无知。佛言，如是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云何如是清净本性无知？佛告舍利子，以一切法本性顿故，如是清净本性无知。舍利子言，何等法本性无知故，说是清净本性无知？佛告舍利子，色本性无知，自相空故，说是清净本性无知。如是乃至，一切相智本性无知，自相空故，说是清净本性无知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，以一切法本性净故，说是清净。佛言，如是以一切法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云何一切法本性禁锢，说是清净？报告舍利子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本性清净，说是清净。使舍利子复白佛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之智无益无损。佛言，如是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之智无益无损？报告舍利子，法界常住故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之智无益无损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，与一切法无所摄受。佛言，如是以一切法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云何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，与一切法无所摄受？佛告舍利子，法界沾染无动摇故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，与一切法无所摄受。具受善现一白佛言，我清净故，色受想行识乃至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清净。佛言，如是毕竟禁锢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色受想行识乃至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清净是毕竟净？善现，我无所有故，受想行识乃至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亦无所有，是毕竟净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我清净故，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佛言，如是 毕竟见过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？欲留国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是毕竟净。善现，我自相空故，欲留国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自相空，是毕竟净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我清净故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是毕竟净。善现，我无相无德无念无知故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亦无相无德无念无知，是毕竟净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二清净故，无德无相观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二清净故，无德无相观，是毕竟净？善现，颠倒所起，染净无故，无德无相观，是毕竟净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我无边故，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亦无边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亦无边，是毕竟净？善现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，是毕竟净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毕竟净？善现，由此能成道相之故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得彼岸，不得此岸，不得中流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得彼岸，不得此岸，不得中流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毕竟净？善现，以三世法性平等故。卷第506。